小叫醒热闹，花飘香远天飘，也把头摇，夕阳落在拐角，看岁月静悄悄，忽然的步调，中午起身嬉笑，水分随手一泡，桃之夭夭，香的深秋一藏，半日逍遥，巷口酒家热闹，忍不住往里瞧，师兄说我们还年少，长街尽头落脚香花街道，风筝飞向天高，追着流云飘摇，半月牙爬上树梢，最后一双人影想要繁华的虚名照，悠悠岁月还没老， 此间年少， 天边风雨那么遥， 还会来到 城开风月高，笑红尘远眺，唯有彼此皆寂寥，没你怎么好，然而流年之间绕， 三尺九老， 年少无暇的喜怒， 一生难了， 且陪情字一角，故事少欢笑，少时看过了岁月静好，后来多潦倒，雪儿随手一泡，桃之夭夭，香自深处一藏，巷口酒家热闹，忍不住往里瞧，师兄说我们还年少，长街尽头落脚香花街道，风筝飞向天高，追着流云飘摇，风月牙爬上树梢，再有一双人影想要繁华的虚名照，心动。